千里赤黄关山、啊啊啊、 哈哈，怎么着轰我们？ 没这意思， 我告诉你，我让你这酒都卖不成，你信不信？ 别介， 二哥 走、 啊、走 走， 二位 我看你腰上有伤，身上有病。 我 啊， 哎，我这腰是有点疼。 小兄弟，我看你不但身上有病，还有这脸上 啊。 哎呀，他 五兄弟看我官 一 二位， 小人有急，小人有难呐、啊。 说， 常三林是我的大恩人，这茶店全靠他出门经营，他反常还能够指向你，为买茶我常去他门厅。前夜晚茶店关门饮三斤，没买茶就去到那长三里，只见他的家门关得紧，却听得关门没打假声。进不了大门，我把枪刀上了墙头，往前一看， 看见什么？ 有一男一女，起狠心，挥拳又抡棒，打死那常三里，打死常三里。 差官呐、 哎，太爷 啊，把他带走！ 别别别别别！ 然是殿下，告辞了。 骂先生，随我来。 Thank you. 求局 有， 快请郎中先生。 是啦， 夫人， 水推舟家门，人心难测，最难量。传唤本在意料之中，何今之有啊？ 哦，在你意料之中。 太爷微服禅，有晚生在场，我若离去，岂不走漏了太爷破案的机密？ 高才， 你高才， 夸奖夸奖。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为何流落江湖呢？ 夫人，晚生姓崔，名成。看相比你家老爷 怎么样啊？ 更灵啊。 那好，就请先生算算我家老爷有什么忧，有什么愁。 好吧，方才这里有一场小小的不快呀， 可以见的。 夫人，看见家有难题呀。问地上叫我想不必，其他夫人就想等小小不快与相聚。 哎呀，先生真是高才高才呀！ 太爷过奖了， 本官想留先生在衙里当一名书吏，你看如何呀？ 想我身为兄啊，岂能逾于他？ 崔成怎么样啊？ 多谢太爷栽培，多谢太爷栽培。 你在衙里一边当书吏一边攻读，必要时我再指点你一二。 老爷自己是个贬官，我看呢还要请先生给您指点一二呢。 夫人言之有理，言之有理。秋菊 有 准备好酒好菜，好好的款待崔先生。 是啦， 多谢太爷夫人。 崔先生随我来。 上知道，夫人一向最疼我。掀起头，掀起头，掀起头，哦哦。 命案已初见头绪，依你之见，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才好啊？ 太爷，我有一计在此。 哦，有何妙计？ 太爷不如将店家留在衙内，对外扬言凶手已经缉拿归案，真凶就放心的露面了。 哦，你是说引蛇出洞？ 对，引蛇出洞。 高才，高才。 太爷夸奖，夸奖了。 夫人，我看这后生可当七品知县， 我看可当四品知府。 哼，就是做了三省巡案，也比那崔云龙强得多。 老爷， 太爷，您看此计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啊！ 春兰呢，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了？当初你咬三林的时候，那个胆子多大呀？ 谁有你的胆子大，敢活活的把人给打死？ 哎，你小点事儿啊，我那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为了我？ 对呀、啊。 到现在都无声无息，把我冷落一边不管，你当初是怎么对我说的？ 我娘舅就是因为官身好，才由乌有县升为子虚知府，而那个县太爷则由子虚知府贬到乌有县了。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快了快了，只要巡按大人一走，上县那草包县太爷不就好办了吗？ 为什么呀？ 听说他呀也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啊。什么呢？ 乌有县。 哎呦， you 儿啊？ 太爷， 叫你爬墙，你怕有辱斯文。如今怎样？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懂了吧？ 懂了，懂了。 哎，年轻人，要想当官，就得好好学，处处留心接学问，切莫自以为是。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太爷升堂， 升堂。 老爷， 哎呀， 老爷身处位置，怎能升堂呢？ 凶手已然拿到，怎能不审呢？ 太爷，我看还是明日再审吧。 明日再审。翠池 啊，来来来来来来，老爷有心栽培栽培你，今儿个就让你尝尝这做官的滋味。 做官， 你替太爷审案怎么样？ 太爷，这个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 哎，这件案子前前后后你都知道了，你就假做太爷审案。 太爷 啊， 审得， 审得， 审得， 审得。 既蒙抬爱，敢不从命？ 好，秋菊 有， 替先生换上老爷的官服。 是啊。 听我跟你说 啊， 太爷， 这初坐大堂，胆儿要大，哎，心要细，依法而断，秉公而判。你在前面审，老爷我在屏风后边听。若有差错， 老爷， 这个，哎，对对对，我就拍他。你就闻笑而止。 啊，是是是。如此，太爷夫人， 啊， 请便。 哦，走。哎，翠池 啊， 切记闻笑而止。 记记下了。 听众朋友，京剧乌纱记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